千里，求你泪淋回去。

剩的两个人都放不下。简单道别回答，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一样受了伤，都好想要陌生的对方。路走完，泪泪干，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冷了心房。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常会就能突出重围。 宇宙诶，全部是目光 ，Oh damn！ 如果将我封闭，光变锋利 ，Bang bang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这世界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Around the world and

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代表着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如梭。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依然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怪也没有用，哪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敢再为你将就。 第一名蔡徐坤 Pull Up。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from life.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ere seems to be the same. Whatever it i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I've been acting crazy. Pull up, let's